和真诚的朋友，这份心请你不要不在乎。

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 回头

就算是影子也好，我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。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云一摇，相伴万里路正遥，一火笑风静了，阳光烁烁将心照，静悄悄艳阳高，人海万里共逍遥。站在人海中一过街道，我的心事需要依靠，希望你在我的怀抱，就算是影子也好，我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。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。 梦想近在眼前， 今天路新鲜，开动 发起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重演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那却也能飞上起点，无所谓管它缺不缺陷，让彼此再高一点，空气才新鲜，再见半年不再见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， 情感新鲜，干杯 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这画面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我七十二变， 今天新鲜，改变 早

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怕永不会见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，活该因为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

的心像闪烁的霓虹，叫人迷恋却也迷惑，我没有把握。谁在形容夜的脆弱，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。是谁说过不再回头，还是让你淹没了我。有你在梦中却苦痛的我，跟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，反正你不会是我的，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弃。